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从事艺术工作的人总会拥有一笔别人无法与之相比的财富，那就是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今儿的相声人生呢，我们就来继续为您讲述相声大师马三立和他的老观众之间的故事。年逾古稀的马三立每每在舞台上表演相声的时候，总会提起爱听他相声的观众李二大爷、赵三大爷、赵六伯等人，他们都是马三立的老观众，大多是从20多岁就听他的相声，在舞台上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交流中，他们和马三立成为人生途中的知心老友了。那马三立和这些老朋友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的魅力，然后我们再慢慢聊。 爱听马三立相声的观众们，对我台湾很远我没有什么好的节目表演嘛，观众抬来了、领导是帮助我鼓励我，我自己呢也应当认真的加以总结，好好的学习。这个广大观众们喜欢听马三立的相声的很多，今天是这个李国珍李二大爷来了，廖六伯也来了，这我每次演出准到了啊，是喜欢听我相声都来了吧？有没来的吗？没来的请举手。好，都来了。 这没来人家怎么举手？这没来的站哪举手 去？没来的就不必举手了。那么这个听马三立的相声有什么特点懂吗？ 哪点好啊？ 我今天说完这段，我很多的这个会场都找我。 是啊， 我这么忙，我一会儿就接我，我一会儿走。 哪 有飞机？飞机一会儿，飞机响，您别害怕啊！接我，我演出。 飞机接你？ 哎，我今天四场演出。 坐飞机 啊？ 上哪儿？上广州？ 不，广州，广州呢？ 上哪儿？ 就文化宫。 第一文化宫。第一文化宫坐飞机 啊，赶场 啊，赶场在市里头那就用汽车就成了。 我不用汽车，他们就接我到市汽车，我叫丰田。我这个球，我这个身份，我叫丰田 啊， 在那儿这多寒碜，这皇冠我也不坐了、我就笨死、我就坐那，我一般我老坐那个锅炉， 菠萝什么 菠萝罐呢？ 要怎么做？黏黏糊糊的。 菠萝奶嘛， 菠萝奶油，菠萝奶汁， 菠萝奶油的是 菠萝奶汁， 奶汁， 哎，菠萝奶汁， 高档车， 高档，我就是我家呢都是什么鸟？什么鸟？什么鸟的？ 蓝鸟， 蓝鸟，蓝鸟，蓝鸟。蓝鸟不是水鸟， 哎，我看你像水鸟似的。 我一般我就是飞机，不管上哪儿，飞机要不，请把三弟演出，就是飞机 啊。那天 我一会儿一共 一共 啊， 打算上一共， 哎， 打算上一共的飞机往哪儿落？ 落 啊， 直升飞机，不落。 不了 不了，我就下一颗绳子，我顺着绳子爬上来，到一中也顺着绳子再下来， 这是吃饱撑的。没事，你没人 家刚送我就坐飞机来的 啊。 怎么刚才给这个哪儿还演出吗？ 哪儿？ 敬老院。 哦，上敬老院 啊。老头老婆 啊。是 敬老院。老大爷老大娘听我这相声高兴，哎呀乐呀，乐得了不得。听完我就说不让我走啊，哪让我走啊，我不行，我还赶场，我好几个地方演出，你们休息吧，你们玩吧啊。这是老头啊老婆们喝酒嗑瓜子吃冻豆啊玩啊，弹球踢毽跳风筝，说你们玩吧，头发都不白了。听完我这个满黑了， 哇， 牙都齐着，长着齐牙，拐棍扔了，不要 好嘛。听你这个相声啊，如返老还童。 哎，你不信吧？ 啊， 你不信？哦， 益寿延年。 哎，对了， 啊， 笑一笑，笑一笑， 笑一笑，笑一笑。 哎， 这比笑一笑，笑一笑有力量大。 哎，去年你听说了吗？ 听说什么？ 去年夏天咱们市内有个暖瓶厂。暖瓶厂知道吧？ 啊，我知道。 这暖瓶厂他们每月的产量是计划完成任务是多少？10000只暖瓶。 对。 可巧那月已经月底了，29号了。 啊。 完成8000只暖瓶。 哟， 不够数。 没完成。 老书记着急了，哟，这怎么办呢？完不成任务。哎，忽然间想起我来了。 啊。 哎，马三立，请他来。 啊。 来，我接着去。 你有什么办法？ 说相声啊！我还什么办法？ 给他们说段相声。 哎，说段相声。 哦， 职工啊，干部、技术员听我相声，哈哈一乐。听完这段怎么样？ 啊， 月底31号那天 啊， 完成了，暖瓶生产多少？ 多少？ 15036只。 哇！ 嘿， 两天一小， 哎， 差了50%， 也不算快。 哎呀，这还不够，真够快的。 那月31号 啊，神了这个。 哎，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咱们近郊区有个农场，知道吗？ 知道。 农场有园艺队 啊。 去年秋天吧，园艺队就是梨树啊， 啊， 苹果树啊， 苹果 园艺队吗？苹果该摘了， 该摘。 队长一看不能摘， 怎么了？ 这样 地下了， 你瞧，这树上的苹果跟大枣像枣那么大个， 好嘛，变成葡萄架了。 说这怎么办呢？ 啊， 有人提马三立呀，那个相声来到就好，找我 啊， 我说相声， 那你给苹果树说段相声， 苹果树啊，连苹果树带人们，大伙一块听。 嗯， 职工啊、干部啊、社员呐、啊、工人啊一块听。啊，我说段相声， 嘿。 我卖点力气说一大段，乐了，我这使着活说这段，在他树上 啊， 树上的苹果跟着高峰长， 嚯， 随着高峰长个，一会儿的功夫，树苹果全像小西瓜，跟小西瓜那么大， 好嘛，简直越说越悬了，这。 哎，这不算什么新鲜， 您这艺术力量那么大， 这不算什么新鲜。 哦， 北京有养蛐蛐的王老头知道吗？ 王老头， 王长友 啊，有， 专门爱养蛐蛐。 对， 他家有蛐蛐，他这蛐蛐可特别，粤东的蛐蛐，这蛐蛐有名， 叫什么？ 金头虎。 对， 金头虎，夏天斗蛐蛐没败过， 嘿， 有名。有一次我在北京见着了， 啊， 我忙了啊。听说您这金头虎出了名了 啊， 沾上沾上怎么样？我看看。 我说好啊，好啊，看看吧。 把汽车罐翻过来了，打盖让我一看，一瞧啊，这汽车倒着呢，打蔫呢。 哟，好嘛，要完。 老头， 哟， 我不要钱，不要钱，甭哟，不要钱，别盖盖，别盖盖，你可别动它。我来个笑话。冲这罐来个笑话， 冲汽车罐， 哎，说个笑话，刚使俩包袱，这汽车蹦出来， 你瞧来劲儿了， 蹦出来，一扎翅膀， 噔噔噔噔，来精神儿， 行了 啊， 老头刚，哎呦，行了，活了，可巧过了一猫，哟，这猫在桌上呢，一瞧大汽车，猫一看。 干嘛这是？ 猫过来了，猫一过来，这汽车一扭身 啊， 俩蝎子一立，噗， 怎么着？ 猫的俩眼扎瞎了， 哎呦， 上前一吭哧又一口 啊， 猫腿折了 啊！我都没听说过，这是咬猫。 哎，我赶紧把猫抱过来 啊， 来小电话。我就使那个迎春曲，直打灯了都出来那个，把那说完了，一捋这腿，这猫，腿长上了， 好了， 你瞧瞧， 你瞧瞧，这都神了， 神了呀！你就管我叫艺术大师，我怪谁？艺术大师，你说太师可以，大师干嘛？ 您这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不对 啊， 不对， 不对。 不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啊， 我是所有的植物、动物和一切生物的灵魂工程师。 你了不起呀、啊！ 嘿嘿， 来、您的饭量怎么样？ 什么 饭量？ 饭量 啊？ 什么饭量？ 你能吃几碗干饭？ 干饭呐、啊，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吃几碗干饭。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柏细磨琥珀石下尖，中间有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兴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马三立相声段子中提到的李二大爷，本名李国珍，年轻的时候啊做水果生意，挑西瓜是他的拿手好戏。马三立去他的店里做客的时候，这位李二大爷在五步之外朝西瓜堆一指，拿过来打开一看，保险是脆沙瓤。马三立对于李二大爷这隔皮断瓤的功夫是惊叹不已啊。说完了李国珍李二大爷的绝活，下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大上寿。 再说就不说你们家的白事啊，说你们家的喜事。我们家还有喜事。有一天我到你们家去了 啊， 我一瞧啊，你们大姐那儿夸出鱼鳞， 哦， 你嫂子那儿宰鸡， 哇， 你爱人呢在厨房那儿炒菜，炒那是什么，那叫那个炒香干的丝儿啊，肉丝儿。 哦， 我一瞧你母亲呢穿一身挺漂亮的新衣服，还带着花儿。 你瞧， 我一看可是喜事儿啊。 喜事儿， 出门的 啊，出门的，没听说过 要结婚。 老爷子 是吗？ 没听说过， 还给我提提 啊！啊， 您不是有什么事儿您跟我提提啊？ 哎， 有个老太太，有老太太，您什么事儿您跟我提提啊？ 跟你提提，说真了啊！ 你妈说呀，你忘了我生日？ 对了， 今儿不是8月15吗？ 啊！怎么这日子好？ 哎呦，对呀、啊，我想想，我您的生日，我给您买什么好啊？ 啊， 哎呀，鸡也有了，鱼也有了，这儿炒菜呢。哎，我给您买点心，别买点心，没人吃。 对， 你看这点心，这40多盒点心，没人吃，别买点心。我不买点心，我给您，我想起来了 啊， 我给你妈买烟。 对， 你妈抽烟， 爱抽关东烟。 哎，我不抽。 嗯， 有人送我一大包啊，叫焦河， 啊，是吧？ 对对， 那是什么地方的？ 关外的， 关外的， 吉林蛟河的烟叶、啊、一大包。我跑到家去，我把这拿来。我说老太太，我什么也不买了，这东西也不是我买的，人送我的，我不抽这个，这东西太呛。 这比点心好， 这叫蛟河的。 对， 你妈懂。啊，你妈净抽烟袋。 对， 哎呦，太好了，不烤，不烤，我抽，我尝尝，我甭烤。这个一年多了，已经都干了。 嗯， 您搓点吧，搓点。你妈这烟袋可好 啊， 大铜锅，白铜的。 对， 现在没地儿买，这高，这好极了，铜那么大个、 啊、 白铜的，那嘴是绿嘴 啊， 那叫什么什么 节？ 不是秋什么的 啊， 秋霞的 啊，秋霞 啊，不是秋霞 啊， 秋萍 啊， 秋什么 也没有这个， 秋菊， 哎， 秋菊，那个烟袋杆也好，那叫什么杆？ 嗯， 什么竹那叫 啊？凤眼竹， 哎，凤眼竹的杆儿， 嗯， 好值钱了。你妈心爱之物，当时装一袋子烟，你说呵，说好啊，不要火，挺好，太香了，高兴乐了，往桌上一搁，刚跟我说会儿话吧，出事儿了， 什么事儿？ 你这小儿子，其实也不小了，11岁了，这孩子特淘气， 哎， 跳啊蹦啊，打桌子往一跳，吧唧得，把你妈烟袋摔了， 嗨。 就那竹，那叫什么竹？ 啊， 凤眼竹。凤眼竹的，两半折了， 哎， 没法抽了。 哎， 你妈去，你撑着，你瞅瞅，烟袋折了。 啊， 你妈这就穿鞋下地，打打他。 啊， 这孩子还是愣着。我小弟儿跑吧，奶奶打你。 啊， 你倒霉孩子，他不跑。 啊，有、no。 他说等着。你妈气急了，过去双风贯耳转拳头，等 啊！ 这孩子一低头闪身， 嘿， 没打上、 啊。 你妈往前一上步，使一跪腿得和乐， 好嘛！ 这孩子撂那儿了， 这摔跤来了 啊！你妈有两下子 啊！ 你妈摔不跤 啊！好 啊！这孩子哇哭了。你媳妇儿那儿做菜呢，一瞧啊，你媳妇儿可不乐意了。 那、 啊、这奶奶把孩子脑袋这摔一大包， 嘿。 一着急，你媳妇有毛病，唱起来了， 唱起来， 唱了一段民歌， 民歌， 民间小曲儿， 什么民间小曲儿？ 他什么民间？他就是埋怨呢， 啊， 民间那打压牌那小曲儿 啊， 埋怨老太太不应当打孩子。 是啊， 正在呀我的厨房啊，来要做菜肴哎。忽听见上房吵起来呀，原来是老太太呀，哎，叫一声我的老太太，你慢着动手啊，哎，小了孩子年轻想不开呀，老太太不明白呀，哎，哎呦，老太太不明白呀，哎。 啊， 你妈一听怎么着、 啊、 我倒不对、 啊、 我倒不明白、 哎、 你妈一着急也唱起来了， 也唱了， 你妈唱京东大鼓， 哦，好， 想起董向坤来了 啊， 听他言来气死了咱儿媳妇，说话太野蛮，摔折我的烟袋，凡说我不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一到这个夜晚呐、啊，我拿什么抽烟呢？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大上寿》。马三立和他的老观众之间的感情太深了，故事也太多了。曾有一位比马三立年长10多岁的老观众，他从30年代就听马三立说相声。马三立落实政策后啊，只要在天津演出，这位老观众每一场必到。后来大家搬到临近郊区的黄河道一带，依然是让儿孙搀着到市中心的延安影剧院来看马三立的演出。夜里回去没有公共汽车了，到家已是次日凌晨2点来钟。他曾经郑重地对马三立说，什么时候你看台下没有我，那就是我不在人世了。这种终身相随的精神真是令人感动。